顿时气昏了过去。喜气洋洋的婚礼经过这一折腾更加热闹，人们不由得把目光都转向了李莲英。李莲英这会儿也是气得两眼冒火，真恨不得将朱一心给杀了，但是一看到众人的目光，他很快平静下来，一眨眼睛露出不屑于顾的神色，向众人拱手说：诸位不必见怪，咱家成亲忘了给朱大人发帖，想必心里边不痛快，与咱家开个玩笑，没什么没什么，各位大人请入席吧。等安顿好各位王公大臣，李莲英急忙赶奔后堂。李老夫人这会儿已经缓过神来，李莲英看了看没什么大事，又赶紧去找那张如玉。大喜的日子没了新娘子怎么成？进屋一看，只见她正趴在床上嚎啕大哭呢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快快擦洗一下，大喜的日子哭个啥呀？张如玉哽咽地说： 那朱大人他…… 什么朱大人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轻饶了他，敢和咱家作对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好说歹说终于劝住了张如玉，二人又重新回到大厅。那帮王公大臣们经过这一变故，哪还有心思再待下去，草草吃了几口饭便相继告辞了。喜气洋洋的婚礼就这样不欢而散，从此李莲英便将那朱一心恨在了心上。话说自上次宫中起火，慈禧太后搬进了储秀宫，转眼间已经几年过去了。这储秀宫乃是六宫中建筑最宏伟的宫殿，光绪十年，虽然中法在越南交战，中日在朝鲜闹纠纷，战报频传，局势紧张，但是慈禧太后却对此毫不关心，只想着自己享受取乐。为了给自己祝寿，又下旨重修储秀宫，连同赏赐臣仆，前后耗银125万两。原本就宏伟的储秀宫，经过这一番的装修，更显得富丽堂皇。可谁知，没住两年，慈禧太后又住腻了，总觉得这深宫大院显得太冷清、太闷些，一门心思总想着再换个地方。可是想来想去，这么大个紫禁城，竟然找不出一处可心的地方来。这一天夜晚，明月当空，慈禧太后坐着铺着黄垫子的太师椅上，她用手托着腮帮，闷闷不乐地凝视着空中那圆圆的月亮。站在一边的李莲英看到慈禧太后如此神色，犹如自己失了职，满脸非常的焦急，心想老佛爷这几天是怎么回事，茶不思饭不想，于是又急忙地开动他那36个转轴、72个心眼。也亏得他服侍了慈禧太后这么多年，对慈禧太后的秉性摸得一清二楚，脑子一转便有了主意，心想他一定是为了这件事，从同治12年他就要重修圆明园，并且授意同治帝以凤阳两宫的名义下诏修治圆明园。但是因为国库空虚，恭亲王、醇亲王等王公大臣纷纷劝阻，修园之事不得不搁置起来。现在虽然说移居到这富丽堂皇的储秀宫，他毕竟在这清冷的宫殿住腻了，于是他打破沉寂说： 老佛爷，依奴才看，这偌大个宫殿也太冷清了些。 哎呀，是冷清了些呀， 可是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奴才想想，这心里真替老佛爷您不平啊！朝廷处处的省，处处为地方着想，有个什么事，老佛爷您还饕餮已经犒赏了，可到头来又落个什么呀？依然是各处都哭穷，都向上伸手啊！他们何尝想来前来的不容易？哎，这费着朝廷多少苦心呢？就说办洋务那些大人们，十多年了，钱是花的不少，可办的什么工厂啊，练的什么兵，买的什么船，洋人打进来照样赔款，成百上千万的银子就这样乱花，奴才真正心疼啊。你说这话做什么呀？ 慈禧太后听了大半天，就是没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 李莲英犹豫了一下，接着又说， 奴才是说把钱扔在水里还能听个响声，成百上万的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白白扔掉，实在可惜呀。与其由得他们乱花，还不如老佛爷您来花。老佛爷五旬万寿，若不是不敢花钱，能过得那样冷清吗？奴才想起来这心里就难受啊。可是省来省去又给谁省呢？您说老佛爷，我真为你。 说着李莲英啊真的哭起来。 哎，不要说了，这些呀也都是为了咱大清设计嘛。 看到慈禧太后这种神态，李莲英知道自己猜对了，于是又大着胆子说， 老佛爷一心想着咱大清社稷，想当年咱大清国岂止半壁江山不保，简直就要玩完，要不是老佛爷您镇得住，现在还不定是什么样子呢。可下边人有谁体谅老佛爷您呢？个个都不给老佛爷长脸，而且欺负老佛爷仁慈，那乾隆爷修了那么多园子，没人敢说个不字。老佛爷为国事废寝忘食操碎了心，要修个园子他们都上言劝阻，奴才呀对此就是有点不平。 绕了大半圈子，终于说到正题上来了。果不出李莲英所料，这一番话正中慈禧太后下怀。只见慈禧太后激动地说， 真难得你有这份孝心呐。 听了这话，李莲英的胆子就更大了些。只见他又说道， 老佛爷您心胸开阔，既有乾隆爷的鸿福，也有乾隆爷的英明，乾隆爷能做的老佛爷为何不能做？当年洋人不是烧了圆明园吗？依奴才看来，如今咱不妨再修个园子，看洋人还能动得了他分毫不？ 这番慷慨激昂的话，直听得慈禧太后心潮澎湃，眼眶里不由得充满了激动的泪花。然而回想到同治末年为修圆明园而引起的轩然大波，不由得又心有余悸。慈禧太后又说， 只是有道是无利不可兴，有利不可废，老佛爷辛苦这么多年，照祖上规矩，皇上也该修个园子孝敬老佛爷您呢。既有祖上规矩，老佛爷您还怕什么呀？ 修园子可不是说说就行的事儿，那可需要银子。慈禧太后虽然颇有些心动，可是没钱不行。 哎，算了吧，现在局势紧张，要办海军呢，一条铁甲船就是100万两银子，总算起来呀，少说也要上千万，哪有钱修园子？办海军是国家大事，不可荒废。不过现在不见得要那么多钱，只要跟李中堂说说，让他手里紧一点，不就成了吗？ 一句话说的慈禧太后眉上喜烧，笑逐颜开。对呀，稍稍提用点银子暗地里修起来，一旦生米煮成熟饭，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想着想着，眼前不由得浮现出一幅雕梁画栋、亭台楼阁、湖光山色、碧波荡漾的园林风景。说起大金国海军的创建，这道路可真说得上是坎坷不平啊。同治十三年，日本武装侵略台湾，清廷强大的海师竟然受到小国的凌辱，这使得清廷统治集团极为震惊，筹划海防之意于是兴起了。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六条，建议设立北洋、东洋和南洋三支海军，各设提督一人。经过清朝中央和地方官员讨论以后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基本上同意了丁日昌的建议，但是由于财力不充足，此事并没有完成。后来几经筹划，清政府终于在光绪元年4月26日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，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。至于海军的军费，总理衙门一定由各省解决。光绪三年，河南、山西两省连遭严重的旱灾，慈禧太后又从海防的经费中借拨赈灾。其实每年号称400万两的海防经费，实际上仅仅得到数十万两。如此一来，清廷的水师一直没有大的发展。光绪十年中法战争中，法国海军突袭福州水师，福州水师几乎全军覆没，11艘舰船中被毁坏9艘。如此战况，举朝震惊。加之以后外国侵略势力又加深了对中国的进攻，日本、英国、俄国、法国纷纷侵占中国的边疆地区。为了应付这种复杂局势，在洋务派的敦促下，慈禧太后于光绪11年5月初9命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彭玉麟、张之洞等重臣一定要大办海军，扩充造船工厂，购买铁甲快舰，在台湾、澎湖等地设防。9月初5日正式设立专管海防事务的海军事务衙门，并且派纯亲王总理海军事务，沿海水师都归其节制调遣。派汉军都统单庆、兵部侍郎曾纪泽共同办理，由李鸿章专门负责此事。看声势呢，是准备大干一番，可谁知依旧是雷声大雨点小。先不说单庆等人连海上都没有经历过，根本不知何为海军，单就经费一事就解决不了。当时创建一支海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至少也要几百万两银子。李鸿章奏拨巨款，慈禧太后常常并不给发下去，李鸿章奏请再三，才由户部勉强的筹拨出一部分。李鸿章要10万两，而户部只拨3-4万两；李鸿章要20万两，户部只拨了6-7万两。对李鸿章来说呀，也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到了光绪12年春天，总算7拼8凑的弄到一批银子，从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美国等国家购进了大小10多艘舰艇，随后又招募兵勇，建成了一支北洋海军舰队。看着自己历经千难万苦建立起来的北洋舰队，李鸿章真是感慨万千。但是他心里明白，如此一支小小舰队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，想再扩建，无奈朝廷不给经费， 最后想想，干脆上了道奏折，称北洋舰队已经具有规模，请朝廷派人检阅。这李鸿章是怎么想的呢？他本想通过检阅使得慈禧太后认识到海军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，从而再拨巨款以扩充舰队的实力，可谁曾想却弄巧成拙，不仅没有增加经费，反而将原来预定的经费给削减了很多。慈禧太后听了李莲英的话，下决心要修颐和园了，可是暗地里让李鸿章挤点银子出来却不那么容易。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，坐镇天津，不能轻易离开，即使召他进京也难免会走漏风声，想派个人去却没有恰当的理由。正苦于没有办法之际，谁曾想李鸿章的折子呈上来，慈禧太后不由得暗暗窃喜，这下可有办法，当下便令李莲英传醇亲王进宫。却说醇亲王听到李鸿章上奏说北洋舰队已经初具规模，请求派员检阅，不由得心里纳闷起来。虽说他对海军事情不大懂，可好坏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能不知道朝廷拨了多少银子能买几艘船吗？听到慈禧太后召见，急忙进宫来，准备就这事向慈禧太后说说。慈禧太后满脸喜色地说， 纯王爷，李鸿章那个折子你看过没有啊？ 臣看过了。慈禧太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，笑了两声接着说， 这可太让人高兴了，没想到李鸿章啊还真有两下，短短几年的时间就为咱大清朝建了支像样的舰队，看以后谁还敢来欺负咱们。 太后，此事确实可喜可贺，不过依臣看来，此事恐怕…… 怎么？ 太后，臣是觉得此事有点蹊跷，自去年下旨在北洋精炼水师，虽说颇有成效，但所给经费实在有限，以如此少的经费要办成像样值的海军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。 慈禧太后听完了有点不高兴了，不会吧，这鸿章啊一向办事稳妥可靠，怎会虚言呢？再说此乃朝廷第一大事，他绝不会欺瞒，若想欺瞒，为何还请求派员检阅呢？ 臣只是不大放心而已。 既是如此啊，那么你就带着善庆、恩若等人亲自去看个究竟。 臣遵旨。醇亲王以为事情到这就结束了，谁曾想慈禧太后又开口说了， 醇亲王，我想让李莲英也去一趟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听了这话，醇亲王不由得纳闷起来，心想这派谁去不好，为何偏偏派个太监？ 莫不成太后怕我欺瞒，想让他做个耳目？但是太监出京阅军，这也太过于招摇。于是他谨慎地回奏说，太后，这恐怕不太方便吧。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 臣的意思是李总管二品顶戴职分太高了些， 让他戴六品的顶子好了。看到慈禧太后心意已定，醇亲王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好勉强答应下来。 此消息一出，朝廷上下无不为之震惊啊，派个太监去阅军，这岂不是唐朝建军之祸又见于今日吗？但众人都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，不敢多说什么。倒是那个傻乎乎的守灵大臣一辈子一魔，在七弟智睿的鼓动下

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共建礼仪之邦。北京市。